手指，都是今天的故事。爱永远不奢侈，给的越多，心灵就会越踏实。再也不需要婚礼的现实，爱永远不过时。 的作品呢，来自林志炫带来的这首《熟男情歌》。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回味一下这个好久不见的声音，来自陈慧娴，叫做《为情为爱》。这首歌曲呢，是收录在他《今天的爱人是谁》专辑当中，一起来听听看。 缘缘份份聚散，命运在转，谁能预料或尚有明天呢？多少的午爱时光远，尽各自唏嘘，让我心酸。但真心的相爱，不悔不怨，长留热爱过美丽每天。如何为情为梦为爱守候，一生不悔彼此两心拥有。真的爱 我怕没永远， 不要遮掩，能地老天荒也共同度过。人随缘共爱走远，聚散，命运在转，谁能预料或尚有明天呢？多少的恋爱是永远，尽各自唏嘘，让我心酸。但真心的相爱，不悔不怨，长留热爱过美丽每天。为情为梦为爱守候，一生不悔彼此两心拥有。真的爱 我怕没永远， 不要遮掩，能地老天荒也共同度过。何妨为情为梦为爱守候，一生不悔天荒也共同度过，人随缘共爱走远。

这青春就这么死去了，孤独到底，就习惯这个样。那么久以前，童话里有好多的爱情，那么美丽，可是甜甜的感觉瞬间不见就不见。我不明白，真的吗？它存在吗？我能再次赤裸的放吗？不顾一切，真能换到爱吗？伤透了心，还可以后悔吗？真的会有那个人等我吗？或者青春就这么死去了，孤独到底，就习惯着以前。脑海里有好多的画面，就像昨天，可是昨天的誓言还在耳边，旧欢绵延，我不记得。 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，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。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，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。长城润滑油。